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65集。 嗯， 小修转过脸来，狐疑的在橙子脸上扫描。 你又想红杏出墙？ 呸，谁是红杏啊，哪有墙？我其实就是想去看看他怎么样了。 他咋样了关你啥事儿啊？ 小修以为橙子在挂念陈，脸上表情立刻臭下来，替他的兄弟愤愤不平。 你以为我在说谁啊？我是说小水妖呀，我就去看看小水妖，他受了罚不知道怎么样了。 小修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指的是莫武。 我带你找找看。 小修一扬手，一辆车停在身边。这辆车形状古怪，车身由巨大的贝壳改造而成，动力来自前面的一只生有鳞片的小马型动物。看橙子好奇地打量他，小修解释， 海兽车。 从腰里摸出一张卡，伸到海兽的嘴边，海兽张开大嘴，咔嚓狠咬了一口。橙子吓了一跳，以为小修的手指被咬掉了。小修面不改色地收回卡，却见卡上被海兽的牙咬出了两个洞。 乘车卡打孔， 小修平静地说。橙子窘了。乘坐的飞奔的海兽贝壳车，欣赏着颇有风情的路边景物，一直行到世界的边缘。哎，世界的边缘？橙子站在这面巨大的漫无边际的微微颤动的水墙前，脖子仰成90度，感觉头很晕。 小修啊，他会不会哗的一下倒下来？ 他颤声问。晕水的症状似乎要出现了。 这是紫禁城边缘，水靠着龙族宝物和法力支撑出的空间，不会倒下来的。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不是去陈的家吗？ 谁跟你说莫武是在陈府上了？水妖刚受过处罚，身上有伤，是不能离开水的。他应该是在水妖的聚居地养伤呢。 这么说，我又得进到水里去了。 要不然呢？ 你能不能搞只碧水金睛兽来啊？ 你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淹不死了吗？还要碧水兽干啥呀？ 我有心理障碍嘛。 我来帮你克服。 小修阴笑了一下，向橙子逼近而来。嗯，帮他克服？橙子立刻想到离的那个沦丧的妒忌，警惕地望着小修。 啊，你想干嘛？ 眼看着小修一脸暧昧地逼过来，嗖的一下抬手捂住嘴巴，转身就跑。砰的一声闷响，某橙的屁股上重重地挨了一脚，腾空而起，整个人爆射进水墙之中，溅起漂亮的水花。在水中翻滚了好久，橙子直翻得头晕脑胀，这才渐渐停了下来，在水中大头朝下，半浮半沉吐着泡泡。 死小修，我记住了。 小修的脸气定神闲地出现在他的上方。 来吧，就搁前面呢。 说着转身就游走。橙子心中牵挂着莫武，没心思再跟小修计较，就想爬起来跟他走，手脚努力地扑腾了几下，想翻转过来，却停滞在水中不动。一着急，用力扭了一下身子，这下可好，又在水里转起来。停下时还是大头朝下的状态。眼看着小修已经走远，赶紧叫了一声， 小修。 小修回头讶异地看着橙子狼狈模样，恼火地仰头咬牙，游回来抓住橙子的一只手，略一用力就将他拎起来。 呵呵，谢谢啊。 你咋那么笨呢？ 这能怪我吗？我又不是属于的。 此时橙子才可以好好地端详一下水底世界的景观，美丽的珊瑚，飘逸的海藻，欢畅地游来游去的五光十色的鱼儿，数十只缓缓游动的银发水妖， 他们的鱼尾摆动出优雅的弧线。 好美啊。 小修扯了他的手向前游去，他就像一个大拖油瓶一样被拖在后面。不一会儿来到一座巨大的珊瑚礁前，礁上有很多圆圆的洞口，几只水妖看到小修面露惊慌，迅速地钻到洞里躲起来。其中倒霉的一只钻得慢一些，被小修扯住了尾巴倒扯了起来， 叽叽咕咕， 他哀怨地叫着，瑟瑟发抖。 带我们去莫武的住处， 小修命令道。水妖赶紧点了点头，尾巴一晃，前方带路，很快将他们领到了一处洞穴旁边，然后就甩了一下尾巴逃走了。小修拉着橙子扶着洞壁进到洞中，洞里有些昏暗，因为有一些身体会发出荧光的鱼儿停滞在洞里游来游去，所以也是可以看清事物的。在洞的深处，一个发着淡淡荧光的身躯俯卧在一张白珊瑚的床上，长长的银发散在身边，一直垂到地上，静静的不动。瞥见莫武士光着身子俯卧着，小修背过脸去退到洞口。橙子再走近一些，看清了那漂亮鱼尾背鳍的两侧少了两道银鳞，露着长长的嫩红伤痕。那伤痕的疼痛仿佛传到橙子自己身上，腿都颤抖了起来。似乎是听到响动，莫武的银发动了一下，发下露出一对灰色的眸子，看到两人怔了一下，目光在橙子脸上略略的停留，又埋下脸去引到银发之中。橙子向前走了一步，扶到莫武的床边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安慰，半晌轻轻说， 莫武， 痛死了。 银发下传出梦呓一般的声音，虽然轻但苦涩难当。 痛啊，肯定很痛，小水妖，不怕不怕啊，很快就会好的，来我帮你吹吹。 情急之下，橙子拿出小时候他跌破膝盖时娘亲安慰他的手法，爬到鱼尾的伤痕处，嘟起嘴巴冲着伤口轻轻地吹气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